二，在何种意义上，铸造归属于栖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向我们阐明，根据栖居的本质来看，铸造真正是什么。我们且先于讨论物质建立意义上的铸造，并且要问什么是一个被铸造的物。作为例子，一座桥可帮助我们思考。桥轻松而有力地飞架于河流之上，它不只是把已经现成的河岸连接起来，在桥的横越中，河岸才作为河岸而出现。桥特别地让河岸相互贯通，通过桥，河岸的一方与另一方相互对峙。河岸也并非作为兼顾陆地的无关紧要的边界线而沿着河流伸展。桥与河岸一道，总是把一种又一种广阔的后方河岸风景带向河流。它使河流、河岸和陆地进入相互的近邻关系之中。桥把大地聚集为河流四周的风景，它就这样伴送河流穿过河谷。桥墩立足于河床，承载着桥拱的曲线。桥拱一任河水漂流而去。河水也许宁静欢快地不断流淌，在暴风雨和解冻期，冲天的洪水也许以骇人的巨浪冲击桥墩，而桥已经为天气及其无常本质做好了准备。即便在桥覆盖河流之处，它也堵住了它的冲天水流，因为这时候它把水流纳入拱形的桥洞，又从中把水流释放出来。桥让河流自行其道，同时也为终有一死的人提供了道路，使他们得以往来于两岸。桥以多重方式伴送人们。城里的桥从城堡通向教堂广场，乡镇前的桥把车水马龙带向周围的村子。水溪上毫不起眼的石板桥为丰收的车队提供了从田野到村子的通道，乘和着从乡间小路到公路的伐木车辆。高速公路上的桥被编织入进行计算的尽可能快的长途交通的网络中，始终而且各不相同的桥来回伴送着或缓或急的人们的道路，使他们得以达到对岸，并且最后作为终有一死者达到彼岸。桥飞架于河流和峡谷之上，或以高高的桥拱，或以低低的桥拱，不论是牢记还是遗忘了这种飞架的桥面道路，终有一死的人总是已经在走向最后一座桥的途中的终有一死者，从根本上都力求超越他们的习惯和不妙，从而把自己带到诸神的美妙面前。作为飞架起来的通道，桥在诸神面前聚集，不论诸神的在场是否得到了专门的思考，并且明显的犹如在桥的神圣形象中得到了人们的感谢，也不论诸神的在场是否被伪装了，甚或被推拒了。桥以其方式把天地神人聚集于自身。按照我们德语中的一个古老词语，聚集被叫做物，桥是一物，而且是作为前面所述的对四重整体的聚集。诚然，人们以为桥首先和本来纯然只是一座桥而已，随后偶尔的桥可能还表达出某些东西，进而作为这样一种表达，桥才成为象征，才成为说明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所有东西的例子。然而只要是一座真正的桥，桥就绝非首先是一座单纯的桥，而后是一个象征。桥同样也并不首先是一个象征，就它表达出某种严格讲来并不属于它的东西而言的一个象征。如果我们严格地看待桥，它就绝不显示为表达。桥是一个物，而且仅仅是这一物。仅仅吗？作为这一物，桥聚集着四重整体。无疑，我们的思想自古以来就习惯于过于贫乏地估计物的本质。这在西方思想的进程中导致人们把物表象为一个未知的、带有可感知特性的 X。由此看来，那已经包含在这一物的聚集着的本质中的一切，当然都向我们显现为事后被穿凿附会的说明的配件了。可是倘若桥不是一个物，那它就绝不会是一座单纯的桥了。诚然，桥是一个独具方式的物， 因为它以那种为四重整体提供了一个场所的方式聚集着四重整体。但只有那种本身是一个位置的东西，才能为一个场所设置空间。位置并不是在桥面前现成的。当然了，在桥出现之前，沿着河流已经有许多能够为某物所占据的地点了。其中有一个地点作为位置而出现，而且是通过桥而出现的。所以说到底，桥并非首先站到某个位置上，相反，从桥本身而来才首先产生了一个位置。桥是一个物，它聚集着四重整体，但它乃是以那种为四重整体提供一个场所的方式聚集着四重整体。根据这个场所，一个空间由之得以被设置起来的那些场地和道路才得到了规定。以这种方式成为位置的物，向来首先提供出诸空间。空间一词所命名的东西，由此词的古老意义道出。空间，即 hume， 意味着为定居和宿营而空出场地。一个空间乃是某种被设置的东西，被释放到一个边界中的东西。边界并不是某物停止的地方，相反，正如希腊人所意识到的那样，边界是某物赖以开始其本质的那个东西，因此才有即边界这个概念。空间本质上乃是被设置起来的东西，被释放到其边界中的东西。这个被设置的东西一向得到了允诺，因而通过一个位置，也就是通过桥这种物而被结合，亦即被聚集起来。因此，诸空间乃是从诸位置那里，而不是从这个空间那里获得其本质的。作为位置而提供一个场所的那些物，我们眼下先称之为建筑物。之所以这样称，是因为它们是通过有所建立的铸造而被生产出来的。不过，只有当我们首先思考了那些物的本质，那些本身为其制造而需要铸造，作为生产而需要铸造的物的本质，我们才能惊艳到这种生产，也即铸造，必定具有何种方式。这些物乃是位置，它们为四重整体提供一个场所，这个场所一向设置出一个空间。在这些作为位置的物的本质中，包含着位置与空间的关联，但也包含着位置与在位置那里逗留的人的联系。因此之故，我们现在要尝试通过下面简短的思索，来说明这些被我们称为建筑物的物的本质。首先，位置与空间处于何种联系中？其次，人与空间的关系是何种关系？桥是一个位置，作为这样一个物，桥提供出一个容纳了天、地、神、人的空间。桥所提供出来的空间，包含着距桥远近不同的一些场地，而这些场地眼下可以被看作单纯的地点，其间有一种可测的距离，一种距离即希腊语的，始终已经被设置空间了，而且是通过单纯的地点而被设置空间的。如此这般，由地点所设置的东西乃是一种特有的空间，作为距离，作为 stadium， 空间乃是拉丁语中表示 stadium 的同一个词向我们道出的东西。即一个空间距离，一个间隔。因此，人与物之间的近和远就可能成为单纯的疏离，成为间隔之距离。现在，在一个仅仅被表象为空间距离的空间中，桥只显现为在一个地点上的某物。这个地点无论何时都可能为其他某个东西所占据，或者可能由一种单纯的标记所替代。不止于此，从作为间隔的空间中，还可以提取出长度、高度和深度上各个纯粹的像度。这种如此这般被抽取出来的东西，即拉丁语的抽象物，我们把它表象为三个维度的纯粹多样性。不过，这种多样性所设置的空间也不再由距离来规定，不再是一个，而只还是，即延展。但作为延展广延的空间还可以被抽象，被抽象为解析代数学的关系。 这些关系所设置的空间乃是对那种具有任意多维度的多样性的纯粹数学构造的可能性。我们可把这种在数学上被设置的空间称为这个空间。